视频直播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这个花椒直播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刚才曼宁已经说了啊，这事儿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如果您要是没事儿的话吧，您玩跳一跳还不如玩这个，你就狂戳它， 你就关爱一下啊。 这个戳进去又返回，又戳进去又返回啊，挺好玩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好吧啊，刚才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天气还可以。 还不错，风比较小。 风比较小，然后呢昨天雾霾比较大，今天我感觉还可以。 这个味道还行。 味道还行。不过这个昨天的空气质量是达到了重度污染，但是今天确实有点消散了。 对对对， 今天天气是晴，最高气温是10度，最低气温是-2度，空气质量凉。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哈，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啊。 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目前你听过的最搞笑的一个段子是什么？可以给大家给我们分享啊，发过来啊，两个途径，一个是关爱青年计划啊， 关爱青年计划， 一个是花椒 APP 的这个活力982的这个房间里啊， 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那么在9点整呢，我们还将邀请到刘军来到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说关于他的故事。那么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哈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关键的是，又要说一遍了，要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哈。 对，没事儿，就是戳进去点吧，我觉得这事儿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考评机制都在这儿，不容易啊。行行好，行行好， 心在滴血。 好吧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好，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头条号啊，首先第一条我们来说说高考体育单招本周四报名啊，这事儿非常重要。今年的高考体育单招是从3月1号，也就是从本周四开始报名。据了解，如果考生在运动训练、武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设置的项目上获得2级运动员啊这样的一个等级称号，不仅要参加北京的统一高考报名，还要在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进行考试报名。报名的时间是从3月1号，也就是本周四的1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15号的12点啊。但冬季项目的考生是除外的。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考生啊，报名的时候要讲到文化考试费和体育专项考试费，就两项考试费啊。其中这个文化考试费呢是每个人100元，体育专项考试费按照所报院校的收费标准来执行。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确实有这个。 你也是吗？ 我没有，我没成为这个二级运动员。但至少二级运动员在这个我们高中的时候挺出名的。 我们那时候叫体育特长生， 对， 一般都个子 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 但我觉得一般都挺帅的， 对对，是 个子高高的那样， 是这事儿没错啊，确实挺帅的，而且他们那个好像，就是我们在学习，他们在跑步或者在踢球打篮球， 其实他们也很辛苦， 确实很辛苦， 经常会受伤什么的 啊。提醒大家吧，本周四开始报名啊。依然和高考有关的消息，3月17号，今年高考英语科目的第二次听力考试将会举行。 根据这个北京市高考的改革方案来看哈，本届的考生的外语听力呢实行1年2考，最高成绩呢和笔试的成绩相加，一同组成外语科目的最后成绩，并且计入高考的总分啊。这个英语科目第一次听力考试呢已经在去年的12月16号完成了，那么这第二次听力考试呢将于3月17号进行，也就是半个多月之后啊。这两次考试呢都要采用这个计算机考试模式啊，每场考试呢约是20分钟，考场是随机分配的，考生要按照这个分配的场次来参加考试。 在这里还是给大家支几招吧。首先啊，您至少得听上几套，一开始在考试 练练， 对，考试之前 找找感觉 啊，练一练啊，这个别这个没事老听歌啊，把耳朵这个保护好啊。这个尤其是比如说太晚休息，其实对这个耳朵这种听力的这种判断还是有下降的啊。这是要大家注意。此外啊，考生还可以多关注生活中的英语，比如说关注与校园有关的英语，平时没事的时候，对吧，找个人练习练习啊，大马路上看到一外国人把他拦下来啊，跟他 一定要跟人家攀谈几句才行， 攀谈几句是哪儿人啊，是吧，来北京干嘛呢， 然后后来就学了一口什么正宗的什么印度啊，什么菲律宾口音之类的啊。 别给带跑了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国家卫计委公益热线的官方微博，就阿胶只是水煮驴皮致歉。之前的时候我们节目确实有报道啊，大概是在大年初八初九的时候我们报道过这样一个消息，就是说阿胶啊其实没有那么多功效啊，说阿胶仅仅是阿胶这个把驴皮啊剥下来给煮吧然后就拉倒了啊。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呢？中国中药协会最近啊给出了这样一个辟谣，说阿胶的确具有这个健这个保健的功效啊，不能在未经考证的情况下就否定阿胶的功效。 其实你应该对阿胶是不是蛮有感情的？ 对， 因为你是山东人。 我们老家就产这些东西。 而且这个全 逢年过节平时送礼的时候没什么可送的，就送阿胶。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阿胶的那个零食。 对对对，各种 很有嚼劲， 各种阿胶零食。 对对对，这个此前啊，全国这个卫生12320的这个官微啊发布文章说，过年不值得买只阿胶。文章中呢就称这个阿胶啊只是水煮驴皮啊，并没有疗效。因为这个微博呢是国家卫计委的公益热线官微，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小的。所以这个微博文章一发出呢，就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不过在这个中药协会确认阿胶的功效之后呢，全国卫生12320也发布了致歉微博，称啊因为审核不严才转发了这篇未经考证的微博，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并造成了对阿胶的误解。对此呢，向广大的网友和用户道歉了。 容易吗？你说我们这个山东 不容易 这么多年了。 对啊，我们产了半天阿胶，煮了半天驴皮 费老劲了，然后后来发现没什么用。 还是在这儿，还是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确实有很多功效，而且对女同志保养确实有效果啊，皮肤啊，这个滋阴壮阳啊，确实疗效很不说了， 自己都笑了。 不说，想想就有意思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快递暂行条例规定，收寄快件时应当依法验视内件。 依法验视内件哈，这个寄快递过程啊，如果发现了危险物品和违禁物品怎么办呢？这个快递暂行条例中啊就有规定了。据了解呢，现在的快递企业在收寄快件的时候呢，应当依法验视内件。如果这个寄件人拒绝验视呢，我可以不收你的快递，快递小哥就可以拒收，不给你寄。这个国家邮政局局长啊，昨天就进一步表示了，现在的快递寄件呢，要经过三道关卡。首先一就是收寄时的验视，第二个就是要求实名收寄。最后呢还要过机安检，基本上呢就可以保证这个快递的安全性了。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规定挺好的，但是应该对快递小哥也应该有一点这个约束。你比如说我要寄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要寄一个挺贵重的东西，而且呢含有我的隐私，你说我非得给他看一眼然后我再装到盒子里，我就感觉被别人偷窥了。 这可怎么办啊？ 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要给我女朋友寄一封情书。然后我写的热情满满的，结果呢 你就被他给看了。 对，他非得逐字阅读。防止 小哥这么无聊吗？ 防止有这个，对吧，危险性。 我还以为就看一下，是两张纸就可以了。 看完以后他再放到里面，我就感觉怪怪的，感觉好像是我给他表白了。 小哥还要给你指导一下，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不对啊，这么表达可能会更好。 最后这小哥跟我女朋友爱上了，这事儿不合适啊。但我觉得确实应该慢慢的去规范一下吧。至少是应该是有效的去填报吧。 对对对， 比如说 保证安全。 对啊，还是要保证安全的啊。 对。 好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见过的最搞笑的段子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网友给我们来这个发来了很多的这个回复啊。首先有一个啊网友，他说昨天去看牙，你说您真不容易，还没过正月十五呢您就过年去看牙，发现给我看牙的女医生长得挺好看的。心想现在女孩啊这个是吧，都比较喜欢这个有钱的啊，这个对吧，这个稍微这个是吧，公子哥啊。一定我要找机会表现一下我的实力啊。看牙的时候这个医生问，牙坏了啊，拔哪个牙呀？ 我故作紧张地问道，拔牙会影响我开宾利车吗？啊，医生说不影响，就是吹牛的时候有点漏风。 这个医生也是特别狠啊。 啊，这女医生啊狠。再给大家说两条吧。首先是今天跟老妈去买菜，走到一摊位前，有一种不认识的菜，我就问大爷说这是韭菜吧？大爷说然后我说这是韭菜吗？大爷说啊。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说这事儿，我妈说那是韭菜苗。 大爷也是这个话很少哈，不想多说话是吗？我们再来看一条，昨晚刚刚下课准备睡觉了，我妈敲门说跟我爸吵架了，过来跟我挤一挤。几分钟后呢，我爸让我过来出去一下，说是要跟我妈道歉。我刚走出房门，我就听见里面的锁门声，然后我爸说你去我房里睡吧。过去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屋里的空调坏了。真的是亲爸妈吗？ 对，这些段子都挺好的啊。您如果遇到很多搞笑或者尴尬的段子，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或者说在花椒 APP 上搜索活力982来和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环节是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环节。首先关心科技。 哇，科技。首先是什么呢？世界首个人造迷你心脏诞生了。这个香港大学呢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人造迷你心脏。研究人员呢使用干细胞，借助基因工程等技术呢，只需要几毫升的血液就能打造一个专属的人类迷你心脏。这个人造心脏里面啊有这个人体细胞，所以呢以后科学家们可以使用这个人造心脏来试药啊，更有效的测试这个药物的毒性，改善药效，提高新药的研发效率啊。是干这个的，我还以为能代替我们的心脏。 对啊，这我特想买一个，在哪儿有卖的？我们编辑今天编的搞得不好，没有告诉我们在哪儿卖。 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只是用于实验的，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买不到。 我还是可以，我还是除了送情书，我还想送女朋友一个心脏。 我的心献给你。 对，我心献给你啊！今天你说，哎呀，这女朋友如果听这节目多好啊！ 有女朋友吗？ 有啊，我严正声明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浙江大学的这个学者啊，这个仿北极熊的这种毛发啊，发明了一种热隐身的织物啊，有望让士兵啊或者需要这种保暖的人穿上这种隐身的衣服，这事儿挺有意思。 热隐身的衣服，我觉得好神奇啊！ 就类似于你看啊，就穿上北极熊的那个毛。北极熊的皮 特别保暖， 特别保暖，直接穿到衣服上，直接穿到身上，那是什么样一形象？ 就北极熊的形象呗，就熊样呗， 熊样呗，瞧你那熊样。 对对，其实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这种热隐身呢，还就是除了它保暖之外，它确实是可以达到隐身的效果。因为这个红外线热成像设备无法识别身体这个生物散发的这个热量了，所以就可以达到这个相对隐身的效果。 我说呢，我觉得这个，我感觉这个熊对吧，熊的毛和那个貂皮什么貂毛啊，这不都一样吗？ 对对对对对。 东北穿的那个是吧？ 需要个貂。 对啊，需要个貂。结果你看这穿上北极熊毛其实是能隐身的。部队用起来比较方便。 哇。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火箭横扫爵士啊，昨天的时候火箭队以96-85击败了爵士队，取得了本赛季的13连胜，并在2月份收获全胜战绩。目前火箭队获得47胜13负，排名西部第一。那么反观爵士队，本赛季啊被狂虐啊，这也是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 非常有意思的呢是在昨天的火箭与爵士的比赛的最后时刻呢，因为火箭队胜券在握啊，这个在场外观战的这个哈登妈妈就伸出手与场上的保罗击掌庆祝，结果裁判判了这球出界，然后还给保罗记了一次失误，逗乐了不少这个观赛的球迷啊。 哎，这事儿有意思， 太放纵了，知道自己要赢了是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狠啊，这不好，这对吧？这有点太自信，是不是？你让队友怎么看？你让对手怎么看？ 被虐了呗。 啊，提醒各位球迷们啊，还有一事儿给大家说说，就是今年的中超联赛将从三月二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 马上了。 那么三月二号晚上的7:35将有三场比赛登陆，分别是广州恒大对阵广州富力，河南建业对阵天津权健，上海申花对阵长春亚泰。 哇，另外昨天呢，足球明星卡拉斯科和盖坦呢是宣布将加入中超球队大连一方，而在不久之前呢，另外一名大牌的外援啊，冯特也刚刚加入，于是呢，一夜之间啊，大连一方成了中超总身价最高的球队，也是亚洲联赛身价最高的球队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全国两会吧。全国两会期间啊，北京市将采取禁飞措施。2018年的全国两会的时候呢，也就是从3月2号的0点开始，到全国两会闭幕的第二天的12点，在北京市内是实行禁飞的，也就是禁止单位、组织和个人啊进行一切体育娱乐乱七八糟啊，反正就是飞行活动啊。这种飞行活动包括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这种小低慢小的航空器，对吧？ 无人机， 滑翔机， 对， 热气球 一般可能没什么人没事干嘛了。 飞艇，航空模型，宇宙飞船，是吧？ 都不能了、要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喜欢无人机和航空模型的朋友们啊，从三月二号的0点起啊，就不要放飞这些航空器了，小心你收不回来哦。 小心收不回来啊，给逮下来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放一首歌吧。歌曲回来以后，我们来连线我们的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记者刘英才啊，他今天给我们讲的故事挺好的。曼宁看那个电影叫《红海行动》了？ 我昨天刚看。 昨天刚看是吧？他是在非洲驻站的记者。 哇！ 所以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红海行动》幕后的故事。 好 啊，现在英才应该是坐着小板凳在客厅里准备和我们连线了啊。咱先听首歌，这首歌我觉得挺好听的啊啊，是彭军的一首歌，叫《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 好， 我会穿。 绝对不能断，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一小 小段歌曲和片花以后，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刘英才啊，来让他给我们讲讲 我们的老朋友了 啊，电影《红海行动》幕后的故事，好吗？英才你好，能听到我们声音吗？ 张悦你好，大家好， 你好， 这是我们过年以后第一次连线吗？ 嗯， 应该是吧， 应该是的， 对，是， 嗯。昨天的时候曼宁也看了红海行动了，我也看了红海行动了，我觉得是战狼二的升级版，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除了有一些镜头实在是很血腥， 血腥 我没有看、我被挡着脸了，然后没有看到， 嗯，反正就是挺厉害的啊。之前的时候战狼二是一个人过去救一帮人， 嗯， 这回是组团到非洲去救人， 战斗力升级啊， 战斗力升级。除了组团去救人，咱不剧透啊，但是我就是举个例子，除了组团去救人以外啊，这次除了救人以外还维护了世界和平， 对 对吧， 还把这个恐怖组织 给端了， 给打击了， 给打击了， 嗯 啊，反正就红海行动就是让我们看得热血沸腾的。您这个英才在非洲的时候类似的红海行动的幕后的事情有没有？ 这样的行动其实在海外不是一次了，而且在我们系统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真实的类似于红海行动的那样的事件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是我身边的同事亲身经历的， 嗯， 我们单位经常讲的一些事情啊，其实在我们单位这样事情很多。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第一次动用军事力量撤侨是在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的事情， 嗯，当时特别振奋人心啊，大家都举着小红旗儿。 对，当时呢我们单位有一位负责人叫陈志杰， 嗯， 他在2011年2月24号啊，乘坐利比亚乘坐飞机啊从北京飞赴利比亚，当时呢飞机上几乎是空无一人的，因为只有从利比亚撤离的人，没有从国外或者从中国飞赴利比亚的人了，就是当时里边的空姐比乘客还要多， 嗯， 当时的那个飞机里边只有他们三个人从北京起飞到那边， 嗯， 当时的人还都非常的奇怪，说你们为什么还要逆流而行要回去，当时那边已经发生战争非常危险了， 嗯， 因为当时的这个陈志杰啊，他是中统公司的副总经理， 嗯， 他是肩负着非常紧急而且非常神圣的任务， 嗯， 去紧急到现场领导数千名中国人组织撤离， 嗯， 因为当时陈志杰呢是在国内参加会议， 嗯， 当时利比亚的局势还没有恶化。但是他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利比亚的形势已经非常恶劣，当时很多中国的工人的营地里边已经发生了抢砸烧事件， 嗯， 当时有些营地啊有当地的一些民兵组织啊持着 AK 机枪或者拿着大刀又闯进了营地， 嗯， 向他们抢钱抢物，甚至更严厉的情况有一次还要去抢我们的女同事， 等会儿抢什么？ 抢我们的女同事 啊、 就是女人啊，他们要抢女人啊。 他们恶劣到什么程度？ 哎，这当时我们所有的中方的这个男同胞们啊，都勇敢的站了出来， 嗯， 围成了一个大圈，把女同志围到最中间， 嗯。 当时我们男同事大家一心想的就是，除非你把我们的人都干掉了。 嗯， 你看能进到这个最中间才可以把我们的啊把我们的女同事抢走， 那当时可以说是很危险了吧、应该 那当时已经非常危险了， 嗯， 当时呢我们的中央啊国务院呀、以及很多部委啊召开了紧急会议， 嗯， 包括我们的陈总经理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嗯， 因为我们单位的人在利比亚的人比较多， 嗯， 所以说当时就决定由他出任现场的中方就是企业的总指挥， 嗯， 所以说他紧急的带着几名同事从北京出发去了利比亚，当时一出飞机就发现整个利比亚机场的 那个已经成了一片这个难民营了，一片狼藉。 就下了飞机，整个利比亚就是难民营。 对，机场已经是难民营了，已经非常混乱了。 嗯， 他们几乎是从人堆里挤出了机场，因为当时都要走嘛，他们是逆向而行的。 嗯， 就是赶到了我们的营地，然后紧急召集会议。 嗯， 决定怎么撤离。当时是当时因为那个咱们那个政府决定的是从我印象里边是从突尼斯。从陆地撤离， 嗯， 但是很快就发现局势不对，不可能全部的几千人的还有其他中企业的人集聚到从陆地从突尼斯撤离了， 嗯， 所以他就决定紧急请示，一个是通过飞机撤离，再一个是雇佣一些民用的轮船，把通过港口把咱们的中国的同胞从港口先转运到第三国，从第三国再撤离。然后呢，当时中国的政府呢也第一次动用了军事力量，派用了军机到机场去接人，也第一次派出了护航编队到港口去接人。 嗯， 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这个非常的这个感人的事情啊。 嗯， 比如说当时没有护照，因为在这个烧抢砸的过程中，我们很多同胞的护照被丢失了， 嗯， 或者被撕毁了。 怎么证明自己确实是个问题啊？ 哎，就后来我记得电影里边还说过，唱国歌也是一种办法啊，但是最后的一种办法是有，但是不是特别多的。 嗯， 最重要的还是有身份证明。 嗯， 当时呢，我印象里边有一个细节。中国大使馆紧急的开具了800份的临时护照。 哦， 临时护照要求说你们得把护照交给每个人的手里边啊。 嗯， 谁去取谁去送，成了难题。 嗯， 因为当时局势已经非常恶化，治安形势非常的恶劣。 嗯， 满大街的全部是警察、反政府武装，激战很激烈，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人。说这个时候得有人挺身而出， 嗯， 有几个小伙子说我们去， 嗯， 他们就冒着险坐着汽车就赶到了这个使馆。到使馆之后啊， 嗯， 那护照很多嘛，他们如果护照丢了，这就意味着这数百名的将近1000人的这个同事们很可能在路上，因为在路上层层的军卡都要查你的身份嘛， 嗯， 很可能就走不到边境上去，或者走不到机场上去。 嗯， 他们就把这些护照啊都绑到了身上，说几个人啊分散的都绑到了身上。 这个 刺死， 我觉得 刺死于护照啊，偷啊！ 不是，我们特想知道最后送到了吗？ 最后送到了 ， 非常一路过关啊， 嗯， 过卡， 嗯， 安全的护照送给大家，大家就非常的振奋。 嗯，这是 护照来了。 这是几几年的事儿啊？ 2011年。 啊， 1年前。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能继续拍个片儿。 嗯， 对吧？ 对，就是2月份。还有最后讲个小细节吧。 嗯， 就是当所有的中国同胞从港口撤离的时候， 嗯， 就我们单位有个同志是要翻译，叫马可维。 嗯， 他是协助大使馆在帮助中国同胞撤离。 嗯。 他的阿拉伯语非常好，当时他是看着他很年轻啊，刚毕业，但是非常的有担当，他是看着所有的中国同胞安全的上了船之后，他最后一个登上了轮船。 嗯， 当时中央电视台专门采访了他，拍了一很长的一个片子叫《最后的登船者》。 哦，哇，这个很感人。 嗯，这个片子我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对， 嗯， 我们回头可以把这个片子在我们的这青年说节目中放一下。 嗯， 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啊刚才英才讲的这些事儿，哎呀，能够感觉到其实还是距离我们很近的。 对， 嗯，未来的时候吧，希望能拍出更多的关于我们在海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的片子吧。 嗯， 我觉得反正至少红海行动拍出了一种我们自己民族的自豪感吧。 嗯， 谢谢英才，好吧，每个周三的时候我们都会和你进行连线。 好。 好，谢谢。 好，再见。 拜拜，英凯。 再见，再见。二月，再见，白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什么方面的消息呢？什刹海搭建数字化便民菜站网络，用 APP 就能定制蔬菜等货。 哇，方便了。 现在什刹海建起了两处数字化的便民菜站，这两家菜站分别位于百米斜街和定富街店内都有数字化的终端机方便这个广大的这个居民们附近的网络订菜此外，终端机屏幕上还有美发、维修等等服务项目。 哇，据了解呢，在今年内什刹海的十几家菜站呢都会拥有这样的终端机。以后呢，大家在系统上下单时候呢，不仅可以看到菜店的商品信息，还可以向其他的便民服务来提出要求。那么目前呢，便民菜站的手机 APP 也正在开发中，在不久的将来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APP 选好蔬菜，店员呢就会送货上门 我觉得这个 APP 主要是给熊孩子们准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们正在做饭的时候会说，孩子给我出门买根葱有的时候孩子在客厅玩手机的时候就说好嘞， 然后就网上下单了， 对， 是吗？ 网上就下单买根葱。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市机动车检测厂将实行12分制。 那么这个制度呢，和我们之前驾驶证扣分的制度是相似的，都是以12个月为一个周期，总分值呢是12分。如果累计分达到12分呢，检测厂就要自查整顿了。那么目前呢，有58项记分条款，最高记12分，最少记1分。其中呢，记十二分的条款呢，共有7条是检测厂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比如说有的检测厂篡改、伪造这个检测检验数据等等，都将会直接被扣掉12分啊！这样的记分制度呢，可以说是加强了对机动车检测厂的监管，保证检测数据的真实性。 其实，在咱们都知道啊，开车的朋友，如果您现在在开车的话，都应该知道这道理。在检测厂，门口都会有一些趴活的，是吧？问这对吧？免费给你过检哈， 对， 或者给你掏点钱给你办了，对吧？你尾气不达标啊？我觉得这事儿其实不是在约束检测厂，而是约束这些人，对吧？ 应该要管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奇葩青年有话说来看第一条。英国呢推行99乘法表升级版，2022年呢将成为强制性考试。在英国留学的高陈迪同学他就留言说英国要推行99乘法表升级版了。那么之前呢，英国教育部就引进了中国的一课一练，现在呢更是把99乘法表改为了更适合英国学生的12×12乘法表，决定让英国学生呢在小学毕业前完全背会。 不仅仅是推广这个乘法表还将是强制性的，你背也得背，不过背也得背从今年的3月份起，英国将会对29所小学的4年级学生进行乘法表的测试。那么这项测试将在2020年的时候在全英普及，也就是说到2020年的时候，全英国的小学生都会背乘法表。 这个不少英国媒体就认为了推广乘法表是十分必要的。英国人对这个8×9都感到恐惧八九什么多少来 来着？ 八九六十不是五十六？ 哎，什么鬼？是全英教育的失败啊！你是不是在英国读的书啊？但是呢，也有不少英国老师啊为孩子们感到担忧啊，认为这个惩罚表呢会给学生增加压力。然而有中国的网友认为啊，背个惩罚表有什么难的啊？当年老师还要求我们花式背诵啊，竖着、横着、斜着全都来一遍啊。 对。 但是背会了之后呢，这个算乘法简直不要太快，其实还是用得上的，很 方便。对啊，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做生意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我们找零钱的时候找得那么快呢？ 对， 就是因为九九乘法表。 就是因为九九乘法表。我觉得这是确实有道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友排骨鱼给我们节目爆料说，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个热点消息，那就是2262年啊，2262年可以过两个春节。 哎妈，那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啊， 两百多年之后 可以。就可以畅想一下，我们青年说到时候可以录播节目啊。 哎，有不少网友这个有深评论啊，就说，哎，到时候我们会不会放两次假呢？会不会有两届春晚啊？会不会可以收两次压岁钱呢？ 哎， 我们是不是能够每逢佳节胖十斤，再逢佳节又十斤啊？如果有两个春节哈，这个补假调休是不是完全可以连得上十几天班了？是不是还要被各路亲戚朋友们在灵魂拷问两次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吧，为什么2262年会有两个春节呢？因为2262年有一个闰的正月啊，所以就会有两个正月初一啊，大年三十应该是一个， 对， 正月初一会有两个， 没错。 好，接下来是网友勇者给我们爆料说， 有一位剑桥学霸重返大山干什么呢？种橙子，哎，获评重庆2017年度十大感动人物。 您不在英国，这个好好的这个留下来工作， 是不是因为不会算这个九九乘法表？ 有可能啊，回来 种 橙子 啊。据了解啊，这位学霸叫做彭阳，来自重庆奉节，他在剑桥大学读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啊，也在投行工作了很多年，哇，很成功啊，看起来。但是在2016年呢，他就放弃了高薪，回到家乡奉节，创办了脐橙品牌山城时代。哎，山城的城呢是橙子的城啊，不是重庆的那个山城啊。这个消息一出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有人认为这个剑桥博士海归回乡种橙子不浪费吗？但是彭阳自己就认为啊，这一颗橙子对于他来说呢是意义重大的，不仅仅是因为家乡的记忆，更是因为他本身学的就是土地经济学。其实啊，对这个种橙子呢还是一个对口的事业呢。他希望呢能够做一名新农人，把奉节脐橙这个产业呢变成他心中现代农业的样子，让漂泊在外的家乡人呢都能够回家，让年轻人们不用涌进大城市啊，可以在熟悉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新生活。 这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对对，也是一种思路嘛。 对啊，人家你看咱早晨起来就上节目，人家早晨起来看橙子， 哎， 看橙子长得怎么样。 对对对，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蛮舒服的，对，不容易，从剑桥回来还种橙子。 哎，希望你能成功啊。 好，我们再跟大家互动一下吧。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遇到的最搞笑的段子有哪些。这个哥们儿啊叫做落玉什么探梅啊，落玉探梅这位网友啊给我们回复说，他大二暑假的时候有一次去打工，是在泰国的一个餐厅，泰国人呢就要求他这个啊见这个吃饭的这食客来了以后啊，打招呼的时候要萨瓦迪卡，对吧，双手合一， 对 吧，礼貌接待人。结果呢他说顺嘴了，直接说的是阿弥陀佛。 是吃斋饭的地儿吗？这个 不容易啊。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呢说，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哎，你不是抑郁症啊，你是真的惨。这个医生要不要这样补刀啊？ 我觉得这医生也不容易，这确实看到这人确实挺惨的啊。 我真的给你没法治了，你是真的惨。 啊，还有一个朋友啊，这个是傍晚的时候陪爷爷散步，见不远处有一个美女 啊， 然后忍不住就看了两眼啊。 然后呢？ 爷爷转身就问啊，孩子啊，你喜欢啊？我笑笑说，等着啊。爷爷说罢便大步向前啊。几分钟后我电话就响了，对面传来一个甜美的声音啊，说你好，请问你是谁谁谁吗？你爷爷迷路了，在哪个公园附近？ 哇，爷爷套路好深啊。 爷爷套路太深了，这 爷爷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没事，带爷爷可以出去散步啊。 对对对对对，那个爷爷撩小姐姐还是不错的。 对，还不错的啊。以后我就拽上我爷爷，对吧，我就去哪儿啊，跟那个小姐姐说迷路了吧。 那我要看上小哥哥，你可以装我爷爷吗？ 也可以。 也可以，我们互相搭档一下啊。好，接下来继续我们再聊两个互动话题吧。 嗯，我们看到啊，有一个网友说啊，洗完衣服把这个衣服晾在寝室里，回来的时候呢，看到舍友啊正在拿着我的衣服一直秀，我就很害怕啊。就在这时呢，舍友来了一句：“你又在用我的洗衣液。”这都闻得出来吗？是不同品牌、不同味道是吗？ 不，我真的遇到过这事儿。我在宿舍的时候吧，我们有一个舍友，他把那个洗发水灌到沐浴露的那个盒子里了， 然后呢？ 那个罐里了。对，然后我就不停地用那个， 再当洗发水。 对 啊，不，再当沐浴露。 对，当沐浴露，反正特别尴尬，用了整整一个学期。 没有发现这个身上的毛发多了一些吗？ 没有，他告诉我说那洗发水是他们家偏方。啊，然后这个反正就特别好，反正最后反正哎呀，别提了这事儿，哎呀，让我很尴尬， 很心酸啊。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大的学生吧，赵林轩啊，他也是刚刚过完年回到了北京大学。 嗯， 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课会讲些什么呢？或者说北京大学开了学以后都会遇到哪些新鲜事儿呢？ 哎， 啊，他现在又在什么位置，在干什么呢？听说赵林轩这个刚刚这个到了北京大学，回到学校以后就天天上课。 对对对，我那天也联系了他，他说他最近课排的还是很满的。 对， 不知道他有没有节后综合症啊？我觉得是一个，哎呀，我起不来啊，我不想去上课。 对，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反正我一般都是一到寒假回来以后我就紧张， 还会焦虑呢。 对， 就不这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嘛。 不，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作业该怎么交，就很尴尬。好吧啊，小赵同学，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开了学以后的北京大学都长什么样。 啊，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我们的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的楼道里。 你把老师叫出来，我跟他说话。 对，我现在是要上，等一下是要上一门专业课，然后现在我在楼道里和大家打招呼。哈喽，大家好。 回来以后吃胖没吃胖这事儿我们非常关心啊，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关心你。 嗯，其实有瘦，假期瘦了6斤。 哇，你这 是怎么做到的？ 对，你这属于逆袭啊。 嗯， 其实是因为这个牙疼，然后没办法吃好吃的。 哦，刚才我们那个热心互动的网友是不是你啊？看牙的那个。 好吧，来给我们说说北大上了课以后都有啥精彩的事情给我们分享。 啊，首先啊，我一回北京就听说了一个就是让人非常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就是在这个跟我们前段时间北京市的一项政策有关系，就是前段时间北京市取消了这个互助献血的政策。 嗯， 然后再加上现在不是冬，就是春冬交接之际嘛。 嗯， 所以我们这个献血啊实际是在一个低谷期的。 嗯， 这就导致了很多包括白血病在内的这样的重症患者呢，他们是陷入了这个血荒的情况。 嗯， 那在2月25日，是在我们开学之前，北京大学有16位同学呢专程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然后和其他高校的同学一起在北京市的红十字中心进行了捐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春天带给我最温暖的新闻了。 嗯， 哦，哇， 确实 好感人啊。2月25号的时候，哎，应该是大年初八或者初九吧就回来了。 对对对， 对吧， 很早提前就回来了，然后就是为了去拯救他人的生命。 是啊，你说大过年的还扎一针，对吧？确实挺不好。确实挺好， 百利危害的。对 对， 很感人啊。 你接着说啊。 嗯，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寒假的结束，新学期的到来呢，北京大学的百周年纪念讲堂也正式恢复了售票和运行。 嗯， 那像就是像它的名字啊，百周年纪念讲堂，它就是建设于我们北京大学100周年之际，到今天应该是120周年，我们已经建设了大概有20周年这个讲堂了。 嗯， 那它是在2000年正式开始售票运行的。这个讲堂呢，一直秉承着就是高品位、低价位这样的一个运营路线，给我们校内外的朋友们呢带来了多场视听盛宴。 嗯， 包括说有最新的电影，比如说我们最近又开始上映了这个《唐人街探案》。 嗯， 然后还有过段时间可能还会上映前段时间很火的《红海行动》。 嗯， 然后还有昆曲、芭蕾舞、音乐会等等， 都是一些固定的项目，每年都是在轮番上演，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比如说一场最新的电影二 D 的话，大概是学生价10块钱，然后校外的原价格是20块钱， 校园福利很棒啊。 嗯，好便宜。 对，所以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小堂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线购票来享受一场视听盛宴。 嗯， 哇，好的，谢谢小赵和我们的连线，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连到这儿啊。 嗯， 啊，我们可以想象在百年讲堂里看电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挺好的， 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好，那就到这儿啊，再见， 欢迎大家来看。 嗯，拜拜， 大家再见。 嗯， 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板块。 靠谱青年说什么呢？这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平昌奥运会闭幕式上啊，北京八分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制造。 嗯， 那么在短短的八分钟里呢，张艺谋导演用精简的演员数量啊，大量的科技手段，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嗯， 那么北京八分钟里面到底有多少高科技呢？我们下面就来一一盘点一下。科技2.1，用新材料制作的熊猫木偶达到2.35米，但是只有20斤重，哇，不会飘起来吗？表演中呢，贯穿始终的两只滑冰熊猫木偶呢，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啊，我也非常喜欢。演员们呢是穿着熊猫木偶进行这个滑轮表演。 嗯， 如果这个木偶太重呢，就会影响最终的呈现效果，所以制作团队啊是不断的改良选材啊，他们反复对比多种材料，进行了上百次的测试，最后才选择了用铝合金管材和碳纤维条制成了 LED 灯制作，配合了这个 LED 灯的制作工艺啊， 嗯， 最终是创作出了最后这个非常轻便的大熊猫。 嗯，这个确实我一开始还认为是套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对啊，还是挺好的。科技亮点二就是智能机器人与演员是共舞的。 嗯 啊，大家八分钟的时候就是这八分钟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啊，这些我们的滑冰的这个演员是啊一条线一条线的，然后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其实也和大家是一条线。 嗯 啊，我觉得应该是下面铺了一个轨道吧。 嗯 啊，但是这个后来才知道啊，其实这个机器人是和北体大的83名师生一块训练了好久啊。北京的温度最低、寒风最强的南口地区进行了整整76天的训练。 76天啊，哇！ 大年初二啊，还在一块儿，还在训练， 嗯，非常的不容易啊。机器人啊，你们辛苦了啊。 机器人不是演员也辛苦。 对对对，哎，我们再看科技2.3哈，这个冰屏的打造呢是细微到了微米。为了体现这个冰雪主题呢，24块大屏幕啊，打造成了一种像冰雪一样效果的冰屏，那么实现了透明的图像显示，效果呢是更加逼真、更加灵动了。 嗯， 那么这个冰屏呢，尺寸可不小，每块都长达3米，而且中间没有横梁。那么为了稳定这些屏幕呢，制作者的这个细致哈、是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嗯， 背后的卡槽与屏幕之间的距离小到可以用微米来计算。 哇，这。而且我感觉我生怕那个他们那个好几块那屏，比如说哪一个不亮了，或者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啊。 对，特别担心啊。 嗯、 还有科技2.4啊，就是北京八分钟的时候啊，在平昌的时候特别冷、很多人都会担心说我们演员们在那个冰场上滑冰会不会特别冷啊？其实，对啊，其实这个主创团队还发明了一种衣服啊，是用石墨做成的一种衣服，能防寒保暖。 嗯 啊，而且这种衣服设计感非常漂亮。不仅保暖还漂亮啊！据了解，这些服装的设计都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的师生们一同完成的。 哇！ 啊，而且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才达到了这样一种效果。嗯， 好期待啊！可以给我穿一下吗？ 不容易。 再来看这个科技2.5啊、 嗯， 这个视觉仿真系统变成了导演的眼睛。 嗯， 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嗯，怎么回事呢？ 这个视觉仿真系统哈、啊，据说可以。代替这个导演的这个视觉哈、成为了这个新的一个科技亮点，非常的不容易啊，可以说也是一个创新的一点了。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吧。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遇到的最搞笑的段子有什么啊？我们的网友叫做易上海给我们发来微信说，他说他遇到的最搞笑的段子是地铁上 一个老外撕心裂肺的对电话哭吼。 嗯，怎么回事呢？ 说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如果喜欢我就会和我一起学习英语。 什么鬼，好无厘头啊。这个 这好冷啊。 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网友说啊，记得高中的时候啊，宿舍就我一个人有洗发水，老是被别人偷偷用，还抓不着人，忍无可忍的我呢就把 这人应该是我 就是你是吧，把这个剩下的半瓶洗发水就给倒了，然后买来了一瓶脱毛膏兑了进去。没过几天啊，宿舍除了我以外都成了秃子。这是不是有点狠呢、 啊、这也太狠了。这个啊， 要去攒钱植发了是吗？ 对，我有考虑啊。接下来我们还来再来说两个吧啊。还有你像这个，比如说我的朋友的蓝牙名字叫一只老母猪，每次我开蓝牙系统就会提示一只老母猪要和你配对。 这个画面想起来很恐怖啊。 这就特别有意思啊。 嗯，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啊，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 嗯， 接下来我们进一首歌吧，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简单爱》，应该挺好听的、 啊、很好听啊， 很好听。然后这歌完了以后，我们是一个片花完了回来就进入我们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青年会客厅不容易啊，我们请来了一位大咖， 嗯， 曼宁同学啊，曼宁同学来为我们主持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啊，刘星寿，刘军啊，是我们的青年委员，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工艺师，他已经在导播间等我们了、啊。 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982青年说、啊。 嗯，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宣布，等你一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哥哥看我那么久，还不如一边球，干不下不到我 No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啊，欢迎大家来到 FM98 和 M927 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时段，第二个板块就是青年会客厅啊。大家好，我是曼宁。 嗯， 我们今天呢请来的嘉宾呢是公益员刘军，来，刘军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张悦好，曼宁好。 刘军是我们的一个北京青年委员，也是我们的每天的周一到周五的早晨的9点到10点的第二个板块的时候啊邀请的啊今天的嘉宾啊。其实我们非常好奇，公益员 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哎，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 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刘军，来自西城的一家非公企业北京企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嗯， 我是一名一线职工，主要负责技术和设计。其实公益员呢属于技术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工作。 嗯， 它主要是要熟悉的掌握公益文件，然后向一线的职工传授工艺的技艺和加工技艺，知道他们怎么把一个产品按照一个合格的要求生产出来，就是这样的一项特别普通的工作。 嗯 嗯，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技艺和要求呢？ 首先对工艺文件和标准都非常熟悉。 嗯 啊，然后呢他要做呢不光是会做，还得会讲。因为有好多的职工呢，比如说他干了很多年是一个技术能手，但他未必能够表达出来，讲得很准确。 嗯， 公益员主要是要去传授，去讲，去检验， 告诉别人怎么做。 对对对。 嗯，那您是怎么样就是接触到这个行业的呢？ 说来话长。 嗯， 因为我是来自河北张北的一个乡下。 嗯， 从小呢在农村长大。其实我来北京的时候仅仅是初中毕业的一个文化水平比较低。 嗯， 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美术，天生的这个 爱好。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哈，就我爸我妈都说我小时候呢在村里边就家里边啊那个玻璃上冬天会比如说冻得有哈气，用手画，或者说乱画，把墙上也画。 嗯， 那个时候呢纸还比较紧张，很贵的，舍不得用哈。 对， 就这样画。然后读书小学我记得4年级的时候就参加过一次那个全国的美术比赛，得了一个铜牌。 全国的 对，有一个叫做 双龙杯少年儿童美术大赛。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爸爸就是美术老师，这个比赛我知道的。对，是一个很不错的比赛。 对，然后也是那一次呢，就激励我的说，哎，原来这个 有这样的天赋， 美术还行。那会儿天赋不敢讲哈，还可以。然后呢，父母也比较重视这一块了，然后找一些美术老师呢，就手把手的教我。然后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美术老师叫李大鹏，他特别好，比我没大几岁，是我的哥们儿也是哈。他说你这个呀，你考一下那个大专吧。我说这初中考大专有些离谱。他说我觉得你这个美术应该够了。文化你再补习一下，然后就推荐了我一所学校去考，去唐山的一个学校，去了以后呢，我一看，我那会儿还特别小，初中毕业嘛，别人那个考生呢都是那种大长头发，穿了牛仔衣服， 特别艺术化， 夏天呢穿了那个大的军警鞋，特别酷，就把我这个唬回来了。我说这个他们都是艺术家，我这一个小屁孩来干嘛来了？然后正好呢，特别巧有两个学姐，她说你既然来了，你别回去，知道你考不上。但是呢，你来可以经历一下， 来都来了， 这边怎么考啊？因为报名费只有50块钱，你可以尝试一下嘛。你看我们这边都考了7、8年了，都特别难考，你可以尝试一下。所以我就报名考了，没想到初试过了，过了又等一个月以后复试完以后，我就特别自信的回家了。为什么自信呢？我自信考不住，我说明年再来。结果第二年来了以后呢，一看我的分数过了。 第二年考的时候就 过 了, 过 了，但是很蹊跷，没有通知我。我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很有信心，我会再考一次，我不怕那个不公平，也不怕。我又考了一次，考完以后呢，我应该是还是在什么工作没做的情况下，排到公费的最后一名，就河北省第25名。 很不容易了，已经。 以前都是招50个嘛。 对。 那年我拍25，我说肯定过了，我又等的，最后呢还是没过。正好改革呢是25公费，25个自费。 太遗憾 了，我成自费了。其实25个我也是最后一个，但是还是没有做那种特殊的工作，就还是被挤成挤破自费了。当时我特别灰暗，对社会都看得很灰暗。别人都说你，我们都考8年，你这考2年都这么贴边哈。再不公平，你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当时就特别的心灰意冷。本来我对这个教师啊，就是说一日为师，百日为父嘛。特别的看好。那个时候就有一点负面的，我说就不上学了，就辍学了。辍学。 好遗憾啊。 很遗憾。 但那个时候家庭条件怎么样？ 当时还没有电话，拍了电报，48000上自费。 48000。 哎 呦，那个年代的48000可真不算少、啊。 95年。 对、啊。 农村里边呢，48000。 您那个您是农村是几亩地啊？能收入多少？ 几千块钱吧，因为父母呢都已经不种地了，打那个零工，打零工正好呢、赶上我父亲呢做生意赔钱了，赔钱了、如果再早几年还可以，正好赶95年的时候呢，家里没钱，把农村的房子卖了呢也凑不够，我听了我爸我妈在商量说给孩子凑钱，借点钱上学吧，我当时心里边铁了心了，我说第一个呢，我说这样的学校我可以不上，第二个呢。绝对不能借的钱上学，因为要把房子卖了住哪儿啊，我就坚决不上。然后就到了河北邢台，也是出去散心，然后就特别偶然的，别人说我们都去找工作，你要找个工作上个班，就到了一家饭店做了2年的服务员。 那后来怎么又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美术和工艺的行业呢？ 其实辍了学以后觉得不上学了，一赌气。可是当服务员的时候呢，我们那个饭店好多的服务员朋友呢都是中专啊大专毕业，他们只不过是假期呢在打工。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去离职找上好工作，我又是非常的羡慕，觉得还是学习有用。因为 我记得90年代那会儿，像我们这70后、80后啊，主要70后出来打工没文化，就是做个服务员，弄个理发馆的洗头工什么这样的，没有别的可以敢想的。所以我说我不能这样，我还是出来，要不学点东西就回老家了。回老家呢，第一项学的工作的是也跟我的美术都没关系哈，学的金银首饰加工和珠宝的加工。就加工宝石， 哎，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需要心细。我可以做到那个用黄金白银做那个项链，我做的最细的是把它做成一种耳线，从耳朵眼里边穿过去。 哇， 那是我们县里边我做的最好的啊，等于开了几年珠宝店。 不，那也挺赚钱的。 对呀，但不是志向所在是吗？ 哎，对。我老觉得呢，我的隔壁有卖摩托车的，有修这个的，他们都岁数比较大，然后参加的时候都光着膀子跟他们一帮大哥大爷们聊天。有一段呢，我也是吊带儿穿着踏拉板跟他们聊，像个小老板似的那个。我说这样不行，我说我成这样了，我都就差那个提笼遛鸟了。我说不行，我还是想学点东西。 啊，其实是一直是那种向上的感觉。 对， 就是想读书，没读书，没读好书，受了挫折以后，受了一些打击，慢慢的又开始有一点修复过来，就说恢复一点那个信心啊。就是说当时呢就特别新，这个学电脑还是1985、1986登山的时候。 那很早了已经。 很早，也是被一个同学那个气我可以点他的名哈。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叫赵红桃。 您连说三遍。 赵红桃那个我特别好的一个师长哈。他家里边还好，那个学电脑，学完以后呢，他拿了一张软盘，那个到我那儿玩去了。那我说看看这什么，这高科技啊，别动，碰坏了不行。我就 特别贵 啊，对，特别贵。那个这可好呢，这里边能放什么东西？说跟我说道士命令这哪了，说的就特别刺激我。我说我要学，我就特别果断的就把这个珠宝店关了。其实生意还算勉强能够养活我自己。就关了以后，就一赌气就我就来北京，因为觉得北京学电脑肯定到中关村了。 对， 来这边就找，哎，正好碰到我们同学，他是经常跑中关村，他们正好做这个演播室里边的一些音视频的一些设备，我就跟他们在一块儿干 做音视频， 所以对这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对呀，那跟公益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个同学的公司工作呢，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想学电脑，但是后来呢，客户呢要求，比如说我们给人家做一个机房的效果图呀什么这块，同学都说，哎，刘娟你会画，你给画吧，那憋得吭哧吭哧的死画，还画的觉得挺用心挺费劲的，去了以后给人一看，就客户说就很失望。说你们这什么公司，你小公司吧， 不够专业是吗？ 不够专业啊，哪有手画的呀，这什么那个计划机制图，那个出那效果图，回来以后一说，我们同学都开始就鼓捣这个。我记得当时电脑也不是很多，他们平时呢爱玩这个扑克牌，从那以后呢都不玩了，都支持我 就开始学这个制图了。 练习呢，用过好多软件，最后呢特别幸运的是碰到一个老师推荐了一款这个 3D 的制图软件，当时国内没有，它是美国军方的做这个武器设计的一套软件，到中关村买个盗版盘， 然后他就给你用了是吗？ 用了、所以说我学这个制图呢跟别人学的路子还不一样，别人都是说从这个比如说办公软件开始学习电脑的知识，我还都不会，然后先学这种二维的平面的制图，然后学 3D、我是直接就上了 3D， 我是先学的 3D 后学的二维的 CAD 制图，我等于倒着来的。纯粹就是为了一个客户的要求做个效果图这么来的。 那后来呢，后来是怎么， 后来吧，同学的公司呢经营不太好，就撤了以后呢，2000年等于说我呢是面对的人生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找工作了，当时学历还是初中，还是比较低，一共是从网上找了2家我觉得可以感兴趣的公司， 第一家是一个军工企业。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因为南海，我不知道张越爱不是不是个军迷哈，我是军迷，我没摸过枪，可是通过网络啊，那个查资料啊，各种轻武器的技术参数都可以背得下来。 嗯， 所以我立志就是说一定要做一个武器的设计，因为我觉得呢，武器呢世界上是最好的设计，因为它第一个是结构比较简单，而且特别巧妙，还可以是特别安全可靠，互换性特别强，它是最棒的结构设计。所以我找了第一家那个军工企业去面试，很遗憾呢，他那边要求三个北京户口担保。这块呢确实比较难，因为我外地户口嘛，他又是设命单位，有两个朋友帮忙，还差一个，最后就没有去，就面试第二家公司，就现在我工作的这个公司 啊，就是 捷达电器。当时去面试呢还是想那个公司，没想到这俩公司呢都用，包括那个军工企业那个总工也说你这学历这么低，你来干嘛捣乱。我说那好吧，我走吧，我满头大汗。他说：“哎呀，我你来了，来喝口水。你说你能干嘛？”我说：“您这不是招那个结构设计吗？”我说：“我就干结构设计的。”他说：“我们这都是硕士博士了。”我说：“我不行。”然后那你给做个这东西能做吗？一个电路板装在里边要防震能安装。我说可以。他说那你画图吧。我一看 CD， 我说不会用。那你这都不会用？我说用 3D 的。他说对，我们这儿没 3D。 我说我带着重新的，我给你装，我装了以后就几分钟画完了。我说这整个是一个示意图哈，你看一下。他说哎呦，那个来了这儿都面试的博士硕士都会说，比我的理论还深呢，说的我一愣一愣的。按他们一干呢都不行， 对你刮目相看， 你还能干，你是不会说还能干，就是学历低，那你就来吧，那个就办入职吧。因为他部队管得严，就是三个北京户口担保，而且要那个房产证的担保，特别严，没有搞到。最后呢我就来捷达，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来捷达报道，第一次穿工作服穿一半我还停了停，我说要穿嘛，我要放弃那一项我最喜欢的工作嘛。最后想一想，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做一份符合自己的工作吧，就来了捷达工作了。 这都是命，我觉得。 我觉得都是命，一个是命，一个是运气吧。其实，捷达对我是等于说是特殊的录用。其实我是 当时面试的时候，你还能记得那个场景吗？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我记得当时，我也是带着我的当时以前的作品，就比如说那一些设计的那些特别炫哈，其实有点那种忽悠别人的， 办公室炫技 啊，你这个还会做这么多设计挺好的，他就直接就把我还有其他的几个工程师推荐给第二次复试了，是我们的董事长孟总来面试。 他怎么说？当时 其他的几个面试完都很好，唯独到我这儿的话，董事长先看了很久我的简历，一直没看我，最后看完以后抬头看了看我。我们招聘电气工程师，你的学历还有你学的专业，你告诉我，我有什么理由会用你？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明显就是不要了。 对，我也听出来了。其实一开始他看的时候特别紧张，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说那肯定这个就黄了呗。有这样的那个想法，就完全都不紧张了，因为就反正也黄了嘛，我就不紧张了，聊 放开了， 放开了，我就说您看哈，我做结构设计的，我说我看看咱们的产品呢，我觉得美观方面需要改，我说我可以做这个。他们跟我聊，然后又聊我的家乡啊，聊父母。他因为他是一个年长的一个，其实也是一个老技术工程师，他特别和蔼。聊完以后，我觉得他还是觉得我比较诚实。我也说了我的学历呀，我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哪些方面需要学习了。然后那你这样吧，那你就留下来吧， 试用一下。 对，找那个总工。 其实后来其实总工还是有一个 第一天去报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总工就跟我说了，因为他也应该是知道我的情况了，他跟我说，我听说了你会这个三 D 制图，那么来我们约定一下，你别的不会干，我可以让你慢慢学，但是你得把我们的工程师都得教会他们和那软件，如果你教会他们了，我就用你；教不会了，你也知道。 啊， 这个总工是给了我这么一个，等于跟我一个约定，啊， 但是至少是一个展现的平台吧。 对， 因为至少是把自己专业给展现出来了。 对，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照顾我，虽然我不符合这岗位要求，但是他们觉得呢，我有某些方面可是可以慢慢的按照自己的路的去走，给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机会。但是第一项工作不是做这个，正好呢。上班的第二天就需要写一个广告牌，特别大的字儿，用吊车里吊起来，好几米一个字儿。那个以前是由我们的一个美术顾问写，等我来了，其实 今天让你写， 你写吧。学美术了吗？我觉得有点刁难哈，别人都说哎娟儿你这够呛，这大字儿不好写。其实我心里边特别已经乐开花了，为什么？因为我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啊，出黑板报，我们学校门口、那个、 经常写大字儿。 哎，对，每年那个学校门口那个最大的那个牌子，就是我跟我们美术老师写，比如说欢度国庆， 对， 五一，或者是欢迎新同学，那照都比我高，我常写，我们这个太好了， 这个哎，我曾经这个采访过一个。嘉宾他是写那个天安门城楼上世界这个中国共产党万岁、 哦、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那几个字， 他是写那个的， 他是写那个的。现在我他说是当时是他来写，现在我不知道，可能应该有机器来写了吧、 啊、 因为这都已经这样高科技了。他当时写的时候他说也很困难，因为你想想，第一不能写错，第二那个真是大， 非常大， 咱们看着可能在天安门城楼上看， 对 啊、觉得挺小，其实挺大的。我觉得不好，肯定不好写。 对对， 你想想，你就说你把它，你就画一个跟刷油漆一样，能把它刷齐了就不容易。 因为特别大，你离得它特别近的时候，你就没有感觉， 看不出来， 没有感觉 了， 比例就看不出来 了。对， 所以这个全都是靠一个经验在里面。 我觉得是不是要把尺寸先商量好？然后拿尺子得量上， 对对对，先画一个边， 这是最基本的。但是有一个哈，写了大字以后才知道，这个任何的东西在缩小和放大，它不是按照比例就行的。有时候放大的时候，它比如说你的间距在大的时候，几比几的可以，小了以后它得重新调比例。否则的话，咱们眼睛看了会不习惯。比如说，写这个，圆。团圆的圆，和这个其他的字儿，因为圆是个四方框，这个字儿要想看的跟别的一样大，它必须尺寸上写了很小才行，你才看的一样大。你如果说用尺子去量所有字都一样大的外形尺寸的话，你远处看的话，它是大小不一样的。 所以说还是要手工写。现在应该是有机器了吧？ 机器写的话，它也会把这个考虑进去了。计算机啊，我觉得应该天安门那块应该是手写，我觉得手写是能够达到这个 就是难度 要求的， 难度很大。 哎，我觉得手写不更庄重一些吗？ 更庄重一些，对。 毛主席的画像是手画的， 对，毛主席画像手画，然后那几个字也手写。 那后来因为这个写大字儿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写完一个以后呢，就转正了。特别幸运的也转正了， 因为写得好。 基本上够要求。其实想一想也没多好，没多好。本来约定了三个月试用期，我记得就写完这以后又干了一些别的东西，包括培训那个软件，两个月，提前一个月结束了。还有几个其他的工程师跟我一块儿进来的， 就等于正式入职 没有转正，我转正了，成是正式的一个职工了。其实从转正以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足，好多都不会。 还是转正以后还是从事这个3D 什么影像或者工艺员这样的一个职业？ 没有，因为我 先学点别的。 对，我入职呢部门的还比较高，直接到开发部了。其实我们开发部都是工程师，都是一些老前辈，都比较年长的。 但是得会用电脑吧，对吧？ 电脑就会用。首先让我做的是工艺，因为要从基础的做，还就是工艺助理工程师。当时我记得总工呢杨总让我做一个名牌的一个安装的一个说明和指导文件。我做了几天就 A4 纸半张交上去了。我觉得不就是一个摆个名牌四个眼儿装到上面就可以写出来不就行了吗？给他了，然后总工就笑了，就说一看你就没有在大企业待过，你知道什么叫工艺文件吗？我真不知道。然后就说 拿出来一模板， 对，他也没生气，他没有那么他叫来一个老工程师雷工，他说雷工你教他这个怎么写工艺文件。然后那个雷哥带着我写了有一周整整12篇。从那以后我还知道什么叫工艺文件。 我感触特别深，因为我现在在上博士，我那博士论文里面其中有一项上面写的是科研计划。我想科研计划不就是就下一步计划吗？ 对， 我就写个400字吧。 400字， 我就交上去， 是不是起码得20000字？这个、 昨天的时候，导师给我发一模板。我一看就是20000字。 你得按这么来是吗？ 对，做研发都要有前期的好多文件，包括市场调研和那个风险评估报告，还有说技术任务书、技术条件，这些都满足了以后才开始研发。 真是这样。 非常的不容易哈，起码里面有很多的环节。 对对对， 我们来给这个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 3D 影像吧。 3D 这个 3D 影像 全息成像 啊，我近期做的一个，因为这几年呢，比如说 VR 挺火的， 对， 它是一个空间的一个东西，让我们看到一个进行一个。 那您体验过 VR 吗？ 我还真没体验过。 我体验过，我体验也是偶尔体验了一次，就有那种，咱们小的时候玩那游戏厅，游戏厅里比如说骑摩托。或者那个开赛车，头上2-3个币，对吧？ 你要戴着那个眼镜是吗？ 对，然后现在那游戏厅都高科技了，你就戴上眼镜，然后坐在那个这个赛车上，哇，太震撼了。 哎，你这么说，哦，那我体验的好像也是 VR。 是吗？ 对，也是也体验过， 对吧？ 是在那个环球影城吧，我记得， 对， 是那个小黄人什么世界之类的。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呢，全息成像呢，跟 VR 正好是相反的。VR 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人到的里面。 对， 我们是做一个虚拟的一个 3D 的一个立体的图像，然后我们人呢，裸眼可以看到这个图像，它是在空中，立体的一个图像。是我们这个 就是其实就是立体的嘛， 对，立体的， 3D 立体的一个，我们可以围着它去看看它， 它围可以围着它， 围着它可以看，因为那个 VR 呢，实际上我们戴着眼镜照入一个里边， 对，我们进入其中， 等于从里边看四周， 是个虚拟的， 对，我们这也是虚拟的，我们是从四周看中间 啊 这样的一个东西。目前主要用在这个银行，比如说对一些贵重的东西，比如说文物，它要成像出来，因为原件呢不太让别人看，然后拿一个虚拟的东西，就是拿那个虚拟的一个成像，可以旋转看看它的四周的东西，包括一些金砖啊、纪念币啊这些东西。 那可不可以用，比如说像数字博物馆之类的？ 一样的， 就是用的这个技术， 对。 那以后你看，这个刘工给我们做一些人民币呗，3D 全息的， 望梅止渴是吗？ 对，我这以后发工资就靠这个了。 哎，刚才我们这个张厂长还说要给我涨工资，原来是要这么涨是吗？ 我们的这是高科技，这是。基本上是您，这是您发明的吗？或者说是这是一种现在的专业是吧？ 一种专业算不上我们的初创。 就是说现在主要是用在这些方面。 对，目前来说主要还是只用在这个一些贵重的物品的展示。 那么具体这个工艺师方面还有哪些有趣的事儿和心酸的事儿呢？我们听一小段歌曲，还有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比较通俗的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件事儿。 好吧，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那些塑料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我 们的显示器， 比如说 手机， 我要做个手机壳 啊，手机壳做的很完美了，可能挑不出毛病了。我找一个比较我们常见的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买一个塑料的一个东西，塑料脸盘，我们有没有发现过盘底会有个小眼儿？ 对， 那个眼儿其实它是一个注塑的时候的一个流道。它的塑料呢是通过那个眼儿注塑进去，后边会留一个瓣。然后那个瓣呢把它切掉就没事了，但是如果说做的不好的话是有痕迹的。 对， 这是一个。还有个我们注意到那个比如说劣质的塑料制品会有那种纹理，纹理它因为呢塑料呢打进去以后模具的加热呢不匀，它那个塑料呢这里边流的时候有冷有热结合的凝固的时候它不是很好，它就会有纹理。其实纹理的话等于说呢是有伤疤的，它就会不结实。这个就是属于工艺问题，模具的工艺和注塑的工艺。当时我们在做我们的产品包括一些塑料的产品去那个注塑厂里边，因为这些工艺问题呢会反复的做实验，有时候会有几个月的尝试反复的改进这个工艺问题，所以说也很有趣，其实也很枯燥。比如说我们解决这种融合不太好的问题会出很多的行位，很多的流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最后还发现有南方的深圳那边的企业呢，他们会里边加那个加热棒。 也就是说您是负责监管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是做研发了，我们要拿着图纸去工厂让别人给加工实现这个东西。 所以工艺员其实就是我弄出来图纸然后让别人加工，是 让别人加工、 这个、 然后你的要求是什么， 还要检查它做得好不好。 对对对，因为你的产品要向客户负责，你这个产品出来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质量。 你看我们有一个叫午夜电影的网友他就问说刘老师你看叫老师了肯定是想学习， 不敢当 后面就说了说刘老师你好，我也特别想学这个工种，怎么学或者去哪儿学。 哇，这可是一个大问题了吧。 我没有听明白是学哪个工种。 就工艺员。 工艺员他有很多，就是每一项的生产加工都有工艺员。比如说我们做印刷的有印刷工艺员，我们做木匠的有木匠工艺员，我们做那个零件的有零件工艺员，喷漆有喷漆的工艺员，所以说这个得明确一下。 明白了这网友午夜电影可以回头再跟我们回复一下啊，让刘老师给你解答一下。 你具体是想学哪一个部分的知识呢？ 对，做工艺员其实我觉得也挺简单的吧，有没有说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好玩的事儿？ 其实工艺员真的不简单，首先要对这个国家的标准要熟悉。像我们配电箱、配电柜都是执行的7251的，这是国标，然后有北京的标准要了解，还有是我们企业的标准，企业的标准就是工艺文件。企业的标准要高于地方标准，更要高于国家标准。所以这是最难的。 那也就是说，要把这些数据都烂熟于心。 不但会背会写还得会说，你还得会做， 会告诉别人。 对，你要知道别人去做，可能你做的不是速度最快的，也可能做的你不是最好，但是你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有问题，哪个是不合格的。 有没有遇到那种非常困难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还是在产品实现的过程中，比如说因为我后来也是那个开发部的研发工程师，做好图纸以后拿着图纸呢到工厂生产的时候怎么去把它做出来。有时候纸上是一回事儿，实现是另一回事儿。如何能让一个工程图纸变成一个真实的产品，主要的就是工艺。就是反复的尝试。其实很枯燥，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很热，注塑厂温度很高，我记得大家都光着背那种干，汗拉拉的，然后出来一磨一看失败了，特别心灰意冷， 再来一次， 然后改模具，改了模具以后呢再重新做，出来以后一看还是不行。 就是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 反复试验，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做那个配电箱的面板，一开始注塑的问题解决了，出来以后呢冷了以后过几天它会变弯，因为它那个塑料里边有阴力，它会释放，它就会变形， 其实这个东西呢，对于别人来说真的听得很枯燥，但是作为设计者的话，你这个属于一个设计的失败。 明白。 你怎么解决也不能改变它的外观外形，你还得想办法通过改变工艺来把它让它不变弯了。 哎，在你做这个工艺员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最自豪的一件事？ 最自豪的 亚洲那个迷宫算不算？ 那个不算，那个但是我确实很自豪。 你先讲讲那亚洲最大迷宫。 这个呢还是等于说跟我的本职工作没有关系，帮朋友忙，工作之余做了一项设计，下了班设计。就在咱们十三陵水库边体有一个迷宫，因为它有块空地，他想 我感觉刘军讲的时候吧，十三陵水库旁边有一个迷宫 啊， 我就特想去，讲特有意思。 应该去看看，我觉得今年或者明年会更好看了，因为它是那个道路是靠种树叫绿篱来隔离出来的。已经有两年了，三年就应该长得很好了。一块空地，当时呢是他们家的那小孩从国外回来，他说一定要做一个像一个街心公园，可以散步，那个地方很好嘛，就做了一个这样东西。看了以后呢，我一看总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寓意在里边，我说你要不做个迷宫。然后我们就商量，然后呢他就我说哎可以啊，因为国外有很多的特别棒的迷宫啊，特别好玩。最后就我们商量，然后我又把那个中国的元素都加在里边。这个迷宫一共占地面积30多亩。三十多亩，将来还要扩建，扩建的话会成为全球第一大迷宫。 这么大要走多久才能走出去啊？ 反正我去 走到绝望 了，也很难走得出来。因为过了两年了嘛，我还有地图和秘籍。一共是用了10000多棵树。30多亩地。里边融入了一个几个的元素，包括中西结合。最大的一个圆呢是一个西方的文化，一个变式的变形图案，然后里边有一个英文拉姆的一个图案。里边呢主要是考虑到一个比如说有人结婚呢，在里边哎照个婚纱这个场景。然后又把我们的中国结还有分镇还有那个八卦的那个图形都揉在里边了。总共有了分了4大块。这样的一个迷宫，每一个迷宫想走下来，最小的没有10几分钟走不下来。没办法，最后里边还加了好多的导向牌，否则的话进去肯定出不来。不过也考虑了一些，比如说应急逃生通道，比如有人在里边夏天中暑了，到底要出来，想了很多的措施。那个确实做的呢，我们几个人也是煞费脑筋讨论了很久，才把它弄出来。弄完以后我觉得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觉得做其他的产品呢我只能算一个普通的一个技术员，但我没想到还能做一个迷宫。虽然那个只是帮忙哈，但是我觉得我能做到最大的迷宫一个设计者，我真的非常自豪。 那另外一件就是你的最自豪的事又是什么呢？ 最自豪的还是能够成为咱们的青年委员代表。我觉得这个是最自豪的，因为工作中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人，没有什么学历，虽然后来呢自学本科也毕业了，还能干嘛，但是还是基础比较薄弱。我觉得我后来呢都是在追赶以前丢失的东西。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特长的比别人更强的东西，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当时小时候没有读好书，一些遗憾，然后通过自个的努力呢弥补了，跟一个正常的人能够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不能说比他们强，但是能至少能跟他们在一块儿成为同事了。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自己是一个弥补和挑战，然后成为这么一个代表，我想做的是不是说自己能有多好，能做了多少成绩，改变了什么，我就是说想让别人一样，像我这样曾经有过遗憾的，或者因为条件不足的，有过挫折的，能够最后鼓起信心来给他们打气。我觉得一个青年委员，青年委员和代表，我觉得你代表的不是代表一个企业家或一个多么创业优秀的有多少产值，我觉得这样的就 失去了那个委员代表的身份呢，应该我们做的是一个影响力的一个这么个作用。 一种 天然有一句话，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对， 我们聚是偶然，可是呢，散开是一个常态。我们每个委员，每一个委员就应该像满天的星星一样，你始终在影响。在一大群人群激励他们，让所有的人跟你一样好才是更好，而不是说你突出自己能够跑得多快跑得多远，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这块呢还是我觉得最光荣的一个身份。 那么在这个平常的工作当中啊，公益员你虽然说是非常的枯燥的一个工作，还需要进行反复的实验，但是有没有其中让你难忘的很有趣的事情呢？ 有啊。其实最开始我刚去的时候做这一块，我记得第一天报道好多人都又来了个新同事都鼓掌。还有一位大姐贾员工，她也特别和蔼可亲的看我，就我就觉得像一个姐姐看的弟弟一样，就大家都那样的目光对我的鼓励，包括后来他们都手把手的教我，把我从什么都不懂这么一个蒙赖汉带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感恩他们，包括我们的公司领导总工啊，董事长，包括后来的一些工会青年对我的培养，我觉得感恩是很重要的。自己想学习，有这个信心很重要。可是你没有平台，没有人帮你的话，你也是实现不了的。 哎，这个我觉得和昨天来的委员聊的也是石洪泉，他是好像是做消防的，然后他也讲感恩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石总呢，以前我了解过一下，因为都是委员，跟我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他做的企业很成功，我还是比较草根一个打工者，但是我们俩应该是有共同的那种感触。刚来北京的时候都很苦，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有贵人在帮助，在培养，在成长起来。我还是那句话，自己不是很优秀，只不过自己呢以前很不优秀，后来呢变得跟别人都一样了。我觉得这块呢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态去感谢帮助你的每一个人。 那么我们在这一时段呢要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叫做在爱里等你，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回来。 窗等待天亮，看着城市悄悄地熄了光，听风的方向，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孤单地飞翔，模糊了首歌曲，重复当时那条街那个你，相同的桌椅，不用言语就会有默契，这份亲密那么熟悉，在爱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刘军带给我们他的故事。那么刘军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给青年们有什么寄语吗？ 我想呢，我也是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呢，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第一个呢是在工作中，不论是任务多么艰难，要有信心。因为我一直就跟别人讲呢，我说不论多难的任务，就像一块打乱的魔方。 其实 这个魔方不论怎么打乱，只要你用心用实的去拼，肯定六个面能拼成的。我觉得每一项工作都是这样，所以说呢，这是我自个儿的一个理论哈。再艰巨的任务，只要有这么一个信心，都能够完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工作当中，如果说有人给你一件任务，比如说你扛50斤，今天你扛动了，那么明天让你扛100斤，你也能够扛得动。第三天让你扛1000斤，你才有这个挑起千斤重担的这种潜力。所以这一块呢， 之前要通过很长的积累， 对，要逐步的去，不要挑三拣瘦的，不要说一开始就退缩了。就像总书记说的话，不要在胜利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受到挫折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和动摇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 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现在我知道也有很多的在听我们广播的人哈，有一些也许已经和您的经历差不多，就是没有再继续读书，对他们有什么这样的建议吗？从您的这个人生经历来讲。 我觉得一定要找到自己特别喜欢干的事情。其实不论哪一行，我们只要干好了，都能干得很出彩。我一直都是说，把工作呢当成一种兴趣爱好来做，这样的话呢是最好的。我希望呢，就是说如果说跟我有一样经历的，读书呢没读好，不要气馁。找自己兴趣爱好的，因为现在鼓励工匠精神。我可以学历不高，但是我可以做某一项做得特别专长，只要坚持就能够有发展。 好的，非常感谢刘军啊，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你的故事。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还是会继续带给您青年说和青年会客厅。我是曼宁， 我是张悦，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啊。我们先进一个片花或者一首歌吧，歌曲回来以后就是职场有高招了。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青年说嘛，这是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玩命推荐的一档资讯服务类节目， 一定要关注我们啊。 每天的这个周一到周五呢，每天上午9点会有第二个板块，这个板块就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各行各业都有。其实这个节目我觉得截止到现在吧，引起的广泛挺大的，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包括年轻人都拿着小板凳啊，早晨也不 会坐在一起 对 我们的节目， 早晨也不睡懒觉了。然后拿着小笔记本来听我们的青年委员来 看着直播啊， 自己青春的故事。 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要带给您第二个节目了。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突破，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Excuse me， 如果你问我谁是 bad girl 第一，红颜祸水的苏妲己，做坏事不默契 ，KO 的风造型，你们这些 low E 的完全默契。哦，对了，还有武则天传奇，会全力刷新各种坏心机 ，bad girl 化成了皇帝，那些老司机出演出难易。哎呦，再告诉你个真理 ，bad girl 出牌从不循规蹈矩，从前也能活出银河系，还不止 galaxy， 还有我不是美女，不懂节奏也能赢过你。对我平胸不平庸，要当我对手还没人能成功，别像个刽子手一样的秀出 flow， 我是个独领风骚的 bad girl。